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歌》，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全世界咧都公认咧，中国大陆啊嗰个高层喺北京咧个形势混乱吓，嗰啲领导人咧行嚟行去，最近咧 A 一号咧就冒住高山症咧走去访问西藏，企图咧系打破啊外界传言佢健康或者系权力不稳啊嘅信息。但是陪同的就有多名政治局的常委就不见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这些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信息在一个这样的乱世是充斥，是令到很多人困惑的。这个包括俄国和乌克兰。战争的局势里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亦都是弹弓手，今天又说要惩罚俄罗斯，明天又说暂时不好，后日呢就说要加强对乌克兰武器的援助，令到普京一定要停战，大后日呢又说不会再加中国的关税。那么每一个人呢活在一个这么充满荒谬的矛盾的世界，到底如何自处呢？就一定要保持非常清晰独立思考的头脑，同埋咧，唔好即刻咧，系走入去个结论嗰度咧，系轻信任何一边咧，非常之激进嘅结论。虽然咧系有可能咧系出现一个巨变，但系对于情绪啊、悲观啊、例如乐观啊呢啲咧，都要尽量压抑。最近咧就系大陆啊出现一件怪事啦，系人都知咧，过去三个月咧，总共有四个民企嘅大老板咧，身家同埋财富啊，价值咧超过百亿嘅咧，相继跳楼死亡。嗱，嗰啲大陆民间啲民企咧系一片哀嚎，因为咧各省市嗰啲地方咧，主要就系唔够钱，唔够钱咧就伸手咧系飞将过河，即系大陆民间话斋叫远洋暴捞。喺河南啊，吓嗰啲政府咧就伸只手过去广东咧，就系拉广东嘅企业老板，然后咧广东咧嗰边咧又伸只手过去陕西咧，就拉嗰度嘅老板，两边十万八千里咧系全无咧系关系，之但系各地冇钱啊！呢啲唔系我讲嘅，呢个远洋暴捞咧系大陆啊嗰啲民间嗰啲微博传嚟传去，即系讲翻佢哋自己官方嗰只捕鱼嘅行为。当在南中国海那里的海产被你捉晒之后，就将渔船就派到去南美洲的阿根廷那里去捞鱼，又去到印尼那里去捉鱼，结果是搞到神憎鬼厌，是被人家那些国家驱赶出来。但这些就不理了，就叫做药急就乱投医，饿起上来是不顾得任何餐台礼仪和体统的。咁突然间咧，呢个对于民企咧又出现一个咧180度打到你鼻青眼肿之后咧，突然间将一个叫于东来喺大陆咧花名民间叫肥东啊嘅一个企业老板咧，就用中央台啊系百般礼待就系同佢做咗一个吹捧型啊嘅个人访问。嗱，呢个个人访问咧系仲连埋人民日报咧系一齐出嘅。就呢个咧，系显示一个官方对呢个大老板嘅吹捧。嗱，于东来咧就或者香港人系冇咁熟悉，不过你睇下佢个样子，嗱呢啲咧系肥头圆耳吓，剪一个小平头，系大陆啊喺街嗰度咧，系任何一个不起眼呢啲咁嘅中国中年男人一睇就知道出入啊，系酒店同埋咧呢啲豪华酒家嘅贵宾房啊。嗱，个手度应该有只劳力士表啊！但你睇下呢张相吓，佢咧最近都好识做呢啲咁嘅老板。虽然着件黑 T 恤啦，唔知佢系表达啲乜嘢。黑色 T 恤好敏感喎，你都知咧。2019年同埋2020年咧，香港啲年轻人着起噶嘛。喺香港咧，你嗰个靓仔着件咁嘅黑 T 恤咧，一定系软对抗嘛。但系呢个于东来呢个老板，你睇下咧，吓佢着件黑 T 恤。隻手咧係作一個咧勝利狀，係咪啲鬼佬嘅手勢？即係 everything OK， 但係隻左手同埋右手咧，你見唔到戴勞力士錶啊？你睇唔睇到？嗱，呢啲咧就要觀人於微啊！你觀察中國咧，每一個中國人咧喺一個咁嚴酷嘅政治環境之下咧，都係一隻 精于生存的一只昆虫型的动物的。于东来突然间被中央台当他是好老板。这个于东来花名叫肥东是什么来头呢？他是河南人，这些又是充满争议的。河南是最多穷人，小学学历，在街边是做小贩，是卖雪条起家。到了九十年代中期，29岁的于东来咧，肥东就向佢大佬咧借10,000元人民币，系租咗一间咧系大约400尺啊啊嗰个地铺，然后咧创办一间咧街坊嘅杂货铺。个杂货铺个名咧好文雅，叫做望月楼半子店，即系用广东话嚟讲咧，就系望月楼咧系肥佬铺咁解啊。咁适逢咧大陆喺90年代经济起飞。好多人咧，基層咧係好中意買平嘢，嗰個咧購買力咧啱啱係釋放。於是呢個於東來咧，佢突然間以一隻咧叫脾氣非常之好，待啲客咧當係上帝，待客親切，令到呢間鋪頭咧係生意咧係極度咧係紅火，乘勢擴張。短短幾年咧就染指咧，即係佢開埋超級市場、電器鋪，甚至係百貨公司。而構成今日咧喺大陸大江南北人人皆知嘅叫做肥東商貿集團，嗱呢啲咧係中國民企啊呢30年來或者20幾年來無數神話之一。喺大陸咧，喺江澤民同埋鄧小平嘅經濟改革之下咧，就大量咧係放權，係令到咧係嗰20年之間咧各地政府咧係少咗指指點點。啲共黨部幹部咧就少去干預市場經濟，你將中國人啊嗰個做生意嗰個觸覺同埋頻腦啊呢個 potential 呢個潛力一旦釋放出嚟咧，確實好多人咧翻大陸嗰20年啊，如果你識閃避同埋夠膽嚇，不但可以賺到好多錢，仲可以儲到好多個二奶，同埋如果你夠膽嚇，仲可以咧生到咧10-20個私生子。如果你喺香港啊，系成日都生女唔够仔嘅话咧，你可以去大陆生。之但系大前提一定要咧系好有钱，好有钱嘅成功咧，你一定要借住邓小平同埋江泽民闷声发大财，让少数人灰先富起来呢个气候咧系去到尽。好啦，呢个肥东咧吓到目前为止喺河南呢个穷省已经30几间专门店。每年的营业额呢是几多呢？是超过100亿的人民币。已经成为河南省第二大的零售集团。是呢拍住啊或者在追赶紧国营的叫华润万家和苏宁等呢零售商。那些国营的华润的超市有成几千间呢这地铺。这些好像香港的 Seven 或者是屈臣氏和百佳一样。那现在肥东啊喺呢个超市同埋零售嘅规模喺大陆咧，都唔算系最大，只不过系第三四线咧。之所以喺全国备受瞩目咧，就系因为喺当前嘅形势之下，中共啊个官方认为阿肥东喺全国嘅经济内卷，样样嘢割价斗平之下，呢位老板咧竟然咧系逆潮流。第一就善待劳工，吓对啲咧伙计咧系非常之好，系嘛？咁第二就拒絕追隨嗰個潮流咧，係割價出血大內卷。嗱，呢兩點正經營嘅方式咧，令到中國官方咧十分滿意。於是咧，雖然係拉咗其他好多嘅民企老闆，逼到佢哋家破人亡、交出財產兼跳樓之外，有啲咧就軟禁，有啲咧就邊控嚇，唔准咧係出國或者行動咧係受限制，包括咧係馬雲。但大咧飆出嚟呢個叫做阿東來，呢、這個叫於東來啊，啊呢個肥東咧就令到咧佢突然間成為啊中國宣傳機器啊嘅眼中嘅第一名寵兒，係嘛？咁原來咧肥東咧請咗8000多人，嗰啲夥計咧平均每個月9000，比河南省嘅打工仔咧係月薪咧平均4000係多1倍之多。另外佢經營啊呢個超市嘅集團咧，對員工福利咧係非常之優厚，係拍住北歐啊實現7小時嘅工作制。未來個目標仲話咧，每日翻工咧個時間會縮到6個鐘，同埋咧奉行啊每年基本假期104日，再加法定假期30同埋40日嘅年假，即係話喺肥東嘅鋪頭嗰度同佢賣嘢咧，每年放假接近150日。嗱，呢啲香港打工仔啊，聽住 啊，150日每年嘅假期啊，你谂下系接近三分一啊，吓唔需要啊，系天文台挂黑色暴雨警告啊，系每年醒多几日你放假。你话同肥东打工啊，系咪好似死咗之后啊，去咗人间天堂咧？系嘛？咁另外肥东咧，仲设有一个委屈奖，即系话佢名下嘅伙计。例如话指控嗰啲员工啊找钱嗰时找少咗，无理取闹嘅话，一旦老板咧发现员工冇错，惨遭咧啲客人辱骂恐吓，唔使惊，老板喺后边撑你，会获得至少500至8000元精神损失嘅现金赔偿。另外，阿于老板咧仲话任何员工随时可以请假，嗱，只要咧你如实申报点解吓，比如话，哎呀我心情唔好，哎呀我突然抑郁。哎呀，我仔唔肯做功课，我琴晚督到佢做到两三点，系嘛？哎呀，仲有啊，系呢个阿 Jam 咧开演唱会，嗱，你想去听演唱会，你只要讲老实话，要讲真话，要呢啲中国人啊，向老板咧系讲明咩理由，唔紧要，上司必定接纳，啊，不准不批请假，佢叫每一间铺头嘅经理，系嘛？哇，竟然咧呢个行一个君子国喎！你剛才聽到我這樣說，你信不信？你是不是刮自己兩巴？你是不是覺得這個國家裡面這些老闆這間公司是吧，好像在另一個平衡時空？我告訴你是真的，或者中央台和人民日報說是真的。現在於老闆呢，死了，我看到他的樣子又是這樣肥肥啊，中年啊，又是梳個平頭裝，那個樣子是好像香港20年來最近慘遭呢控告咧，而家喺个监狱度审紧嘅另一位报业老板集团，我唔敢讲个名噶啦，你睇个样似唔似啊？各位揸住个手机望一望个荧幕先啦，唔好得个听字啊，系嘛？咁而家咧获得咧中央台同埋人民日报突然间咧系吹捧，即系话下令全国嘅民企老板，你哋要学呢个肥东阿于东来大老细，系一定要对员工咧系当佢哋系仔女咁样样善待，咁样样咧先至可以咧挽救啊！中国而家咧江河日下嘅街头消费经济，嗱呢件真系奇闻啊，系嘛？鲍生，你听过未咧？你信唔信啊？ 咁啊，我梗系唔会质疑《人民日报》同中央台嘅报道啦，因为咧于东来呢个神话咧已经唔系今日喺度传出嚟噶啦，亦都烧咗几年。咁但系咧，我成日想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嘅啫：如果于东来嘅模式或者佢嘅经营哲学，我咁理解啦，系成功嘅。点解佢唔可以离开河南呢个许昌同埋新城呢两个地方，唔可以推广去到北京、上海、广州呢啲大城市，亦都冇其他嘅企业咧可以咧模仿到佢嘅经营手法咧？因为根据数字咧，其实佢咁样嘅人工成本咧，佢得翻嚟嘅利润系唔低嘅，即系话咧，佢将嗰啲钱分俾员工，而通过员工嘅服务，跟住回馈俾顾客，顾客真系用脚嚟投票，即系话咧真真正正帮衬翻佢，令到佢个营业额咧系高达咧每年100亿嘅。咁呢个数字咧系真实嘅，咁亦都咧系好多嘅真实嘅员工或者顾客咧亦都反映过啊，呢位于东来咧真系良心嘅老板啦，亦都真金白银咧去分钱，而事实上咧佢嘅超市或者百货咧嘅服务系好贴身嘅。即係淨係好似話嗰啲叫做購物車啊，嗰啲推車仔嗰啲咧，都已經有7款同或者9款咁多，而且咧每一個顧客如果有特別嘅需要咧，都啲員工咧係貼身，好似日本人咁樣咧，就帶到你去你要買嘅貨架啊，跟住咧仲細心解釋啊，咁而員工嘅福利你都講咗啦，我唔重複啦。咁所以個問題咧就係呢個無論人民日報、央企、央視懟佢出嚟去做宣傳嘅時候咧，嗱第一當然係。好想作為一種典範嘅宣傳啦，話俾大家知中國有好老闆啦。而另外其實亦都係咧暗示明示咧，其他嘅民企咧應該要學於東來咁樣啊，唔好淨係自己代曬，就應該咧對員工好啲啊，亦都賣啲貨真價實嘅產品俾顧客。但係奈何其實喺網絡上邊咧。亦都有一小撮嘅人咧去質疑阿於東來呢種經營手法。第一當然就係、是、為咗刷流量啦，為咗呢個虛名啦，跟住其實咧裏邊咧佢賣嘅嘢咧係部分咧係平嘢，亦都係貨真價實，但係有部分嘅嘢咧可能亦都係低價入咧就高價出。咁譬如話前一排亦都引起咗啲爭議嘅，就有個啲玉石嘅 KOL 叫柴對對，就質疑阿於東來咧。就是賣那些平價的玉石、啊、 就高價賣出，以十倍以上的價錢賣出來就賺錢，引起了網絡上的一些拗叫、啊、或者是爭議。亦都有些人不抵得，就說這個于东来學歷低，還有他的經營手法其實很粗礦，這些這樣的經營方式很低端的這樣、啊、只適宜那些河南沒有讀書的人啊做啊，或者嗰啲河南人咧先系啱嘅，因为啲河南人咧其实佢哋好区域性嘅，夜晚黑冇地方去嘅，就当阿于东来嗰个超市咧，好似屋企咁样咧，就走去啊冇嘢做咧，就走去是但行下，结果人山人海啊，里边卖唔剩嗰啲嘢咧，咁佢哋又啱啊，其实有一啲叫省籍嘅歧视嘅，咁所以嗱，其实呢啲咁嘅客观嘅现象出到嚟之后咧，我唔理啦，我。中國大陸嘅梗係當佢係寶啊，攞嚟做宣傳啦。但係就係要討論一個模式、就是，就係喂，其實如果真係 work 嘅，點解其他嘅中國嘅地方冇人模仿咧？有錢冇理由冇人賺噶，冇理由咧冇人冇第二個於東來啦，啊，亦都冇話冇第二間咁嘅超市，所以依樣嘢咧就令到我有啲困惑咯。 啊，冇人模仿咧，呢個先回答你，就而家中國人咧嚇、啊，就係、是、天幾乎天下皆賊。呢个第一，第二吓就系冇人模仿咧，就系冇人相信咁样会成功。第三就系、是、包括于东来呢个神话咧，你而家信住七成先，你唔好信晒。嗱、嗯，我话俾你，根据个数字喺 Covid 之后最近一年啊，佢个营业额仲多啊，系170亿啊。大陆官方啊系宣布交税咧，系交得好准啊，交咗6亿几啊。佢最近一年税后啊，佢嗰间集团咧个利润8亿几啊。8亿几，如果冇上市嘅话，佢每月净贷啊系7000几万现金啊！今年截到6月初半年啊，佢个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亿，系咪？于东来估计咧系全年嘅纯利咧就15亿，吓肥仔个释永信大法师咁啊系咯，你做正行做君子咯，吓佢呢个经营方式咧系叫正能量，吓佢接受人民日报嗰阵时就话系嘛，嗱啲记者咧就引导性嘅问题。话有啲企业咧，系透过压低供应商嘅报价咧，系嚟到两头咧，系狂赚增加利润。吓、啊，你点睇啊？咁咧，你呢啲就真系小学生嘅提示啦，系嘛出卷。咁佢好识做配合国家。佢话咁做系短视噶、哦，呢啲咁嘅内卷嘅竞争打价格战咧，就好辛苦，到自己最后都赚唔到钱，自己都卷死埋，系嘛？佢话咁样咧，亦都系不尊重商品。跟住咧，佢就借住啊《人民日報》同埋中央台宣傳。佢話：你嚟我肥仔啊嗰個屋企嗰度睇下就明啦。邊度有經濟低迷啊？有啲人唔使錢，冇可有冇可能係因為啊個產品同埋服務質量低，或者體驗啊覺得唔舒服啊？啊，佢話嗱，你想咧多啲錢咧，就企業咧要咧係品質監控，產品唔好嘅咧就改產品，員工能力差嘅咧。就要培訓員工同埋加人工，佢俾俾佢哋，我就揸住誠信兩個字落地生根，嚴格執行冇理由退換貨嘅政策，即係話咧，你買咗翻嚟唔中意，翻翻嚟退貨，唔使阿支阿左，唔需要提供理由，我哋會設立咧係投訴獎，嚇、啊，好似增加成本，其實咧就換嚟一個口碑，即係換言之，呢位肥東咧就真係將北歐同埋西方國家，嚇、啊、包括日本啊。最文明的種方式咧，就試行喺一個咁嘅國家，尤其係最低端嘅河南省咧，喺嗰度推行啦，唔係我講嘅，係咪？20几年前有一本書叫《河南人惹誰了》啊，即係話河南人係備受全國各省市嘅深度歧視啊。嗱，最重要係呢個於東來，你唔好以為佢埋頭做生意啊，佢一個好中意讀書嘅老闆嚟噶，係佢對於中國嘅文化。个历史啊，有好深刻嘅研究思考啊，同埋最重要啊，佢喺最近几年咧，佢曾经喺抖音嗰度咧，系严斥礼啊，系抨击中国嘅历史文化。佢话中国嘅文明啊，同西方啊系争天共地，而且呢段抖音咧系遭到一名啊极端嘅亲中爱国啊嘅中国人咧系即时批判啊。嗱、这个、呢個咧鬧翻佢嘅中國人後邊有冇官方控制？嗱，我哋大家邀請睇一睇。於東啊，喺被《人民日報》吹捧之前，佢對所謂中國文明嘅睇法，嗱，唔好眨眼啦，睇睇先。 和中國的藝術和科學呀、啊，跟世界的相比呀、啊，真的是不是幾十年的差距？我說了，中國要真正的走向文明。 一千年以内是实现不了。 首先要看到自己文明的好，介意任何的借口和视角来诋毁自己文明的人，就是下作啊，就是下作。嗯， 嗱，睇唔睇到啊？嗱，你睇人哋啲老板咧，就真系唔系净系赚钱咯，系嘛？不断去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咯，然后得到个结论咯，话你中国啊嗰个民族质素差咯，系嘛？你冇文明咯，你要追到西方啊，起码要一千年。嗱，呢个我完全赞成。问题系呢位肥东点解会得到咁嘅结论？佢如果喺河南嗰度做生意，佢又未去过日本，又未去过北欧。美国加拿大佢系咪已经有嗰度嘅体验咧？已经将啲钱啊，系搬咗一大扎，攞咗个加拿大或者澳洲嗰个居留权喺嗰处咧，系游山玩水之后得翻嚟嘅结论。啊嗱，呢个咧，于东啊，我觉得应该系名列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引入优才嘅第一人选。既然佢喺铺头啊，开铺头开到咁样样。呢个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在度训斥香港的老板，话你哋啊嗰啲生意不好，你哋要创新啊嘛。咁我创新，我学边个咧？吓，你冇理由叫啊啲老板学啊吓嗰位喺将军澳工业村啊某大报业集团的老板咁创新噶嘛？嗱，你学一个个样同埋气质都似佢嘅，呢个叫于东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你猛咁派嗰啲官员去访问老挝、越南咧，系冇用嘅。你而家应该即刻咧，系揾个叫许正宇支流副务局局长啊，定系啊罗淑佩啊呢啲咧，三司咧就走上去，三局长咧走去河南，即刻揾呢个肥东，系嘛，向佢伸出友谊邀请之手，请佢当系美斯，又或者朗拿度咁落嚟香港，喺香港高调巡游三日三夜，举办座谈会之外，请于东来。找特首咧，系傍住佢喺侧边，一个李家超喺左，另一个咧就陈茂波喺右，笑骑骑陪住于东来，当佢系中国国家主席咁咧，系去巡游庙街夜缤纷，同埋咧系参观香港尖沙咀同埋湾仔呢啲铺头，请于东来系睇一睇香港通地嘅周粒铺头，同埋入请佢入去超市，问下呢位肥东，香港嘅零售业问题出在边度？然后请教肥东，身为一个咧系内地嘅祖国嘅成功企业家，有啲乜嘢指示可以教下前殖民地香港特区嘅中小企大老板，令到佢哋唔好执笠啊！叫佢哋咧，叫阿于东来咧亲自嚟会审啊，嚟到咧睇一睇。咁而喺李家超咧就可以呼吁香港啲老板咧系跟住佢大巡游啊！由利利敦道啊，由深水埗一路洗铺洗到落去尖沙咀，然后咧等阿于东来一路睇一路，唉，这样不行啊，啊这样搞不行啊，你听着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系嘛？你邀请于东来走嚟啊，香港教路啊，好过你特首啊十次翻去述职啊，系咪啊？ 系， 呢啲我哋好正能量啊！我帮你发现一个咧，中国啊，突然间好似由西边太阳升起上嚟一个奇迹咧，而且系有血有肉系真嘅咧，一定会向全香港中小企咧系重点推介。 嗯，嗱， 系嘛？何况大陆咧系赞到佢上天。 嗯， 而家唔话佢抹黑咯，唔话佢唱衰喎，中国文化喎，突然间中央台同埋人民日报当佢系神喎，系嘛？喂，叫你全国学佢，你话系咪超级奇迹啊？系嘛？你听完今日。风云谷啊，你要即刻入个厕所打自己两巴，痛唔痛？唔痛啊，搵个水洗下面，有冇发梦啊？冇发梦啊，系真噶，原来真噶，系嘛？呢个好似发现 E.T. 外星人一样啊，鲍生。 啊，我就冇去过河南啊，亦都冇帮衬过阿肥东啦。咁但系咧，佢真系真实地存在。本来我都质疑紧咧，佢呢个老板究竟系咪沽名钓誉？啊！你啲員工係咪佢收買嘅？全部係佢啲老婆仔女啲親戚嚟嘅。但係又唔係喎，原來咧佢每次招聘嘅時候咧，都有百幾個人爭一個位嘅喎，即係好得人驚嘅喎。因為佢嘅人工咧真係高成倍有多嘛。而最近咧亦都有一單新嘅消息，就係話佢咧連啲員工嘅結婚啊都要管埋。佢話咩咧？從出年起，為咗推動美好嘅生活啊，佢話唔允許啲人咧。喺啲員工啊，係要彩禮或者附彩禮，即係我哋叫做嗰啲聘金啊。啊，婚禮就唔可以鋪張，只能夠邀請咧至愛親朋，唔超過五席。做唔到嘅咧， 公司喺制度上就会取消佢嘅福利。嗱，哇！呢种直情系家长式嘅关顾，唔止系人工提高你，仲要管埋你咧结婚嘅时候咧摆几多围酒。咁呢啲咁嘅老板咧，嗱，我唔知道啦，系咪叫好体恤你啊？甚至咧，其实系一种即系家长式嘅管理啦。咁但系咧，好似啲员工或者个舆论就几受落嘅。咁其实如果真系 work 嘅，其实我都正如我所讲，应该系全国去推行啦。而且佢亦都做好多慈善啦，系嘛？咁啊，亦都咧鼓励好多员工啊，喺网络上边咧攞到好多嘅名声。咁啊，而家咧就即系得到《人民日报》中央台嘅加持之后咧，咁我相信佢而家就系下一步啊，未来嘅任正非啊。啊！依啲咁嘅級數，因為 好難講。 人民日報咧就即係只係會訪問依啲級數嘅企業家啊嘛。依啲咁嘅即係二三線城市嘅開超級市場嘅老闆，點會榮登到呢啲國企央企嘅報導啊？咁所以嗱，而家咧依個未來啊嘅中國啊，就唔係再講咩任正非啊嗰啲啦，可能就係咧於東來咧就成為一個新嘅符號，就叫大家咧啊學習啊，即係。雷锋制都是这样的嘛，以往的雷锋你都不会质疑他是假的，是吧？有个雷锋走出来，跟着呢个个都全民学雷锋的嘛，这些经历过几十年的中国人，是不 是？这个肥东假如他是真的，假如的话呢，这个后面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第一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信仰真空，道德危机，老豆老母很多上一代都是红卫兵，不懂教仔。教到咧係香中國同埋香港啊，包括啊啲年輕人唔係躺平。正如上一集我哋快訊講，而家搞到大量嘅年輕人咧，就走去幫襯啲假翻工嘅辦公室，喺度一路扮翻工一路打卡，然後仲要咧係俾30蚊人哋嚇咁樣嘅精神道德廢墟之下，突然間唔知係咪上帝好似派耶穌落嚟咁，派咗一個咁嘅肥東落嚟中國嘅民間，代呢啲中國年輕人。做埋老豆，做埋学校嘅教师同埋校长，教埋佢哋咧系点样道德，教埋佢哋咧乜嘢叫正能量，乜嘢叫善良，即系你信住佢先啊！我再提醒，系呢个如果你信佢系真噶，吓教埋佢哋咧乜嘢叫做用个心咧系去待人，吓教埋佢哋咧吓唔好咧系将个人咧系当贼，唔好咧将啲员工当系畜生，佢咁嘅管治方式咧，几千个员工咧。佢咧係當正佢哋係人啊，冇嘢噶，係嘛？佢呢位老闆咧係咁樣管治嘅員工咧，只不過當啲員工如同己出啊，當佢哋仔女啫嘛，係嘛？啊，即係呢啲咁嘅管理方式有冇咧？以前都有，係喺香港咧，恒生銀號啊嘅創辦人何善恒咧，當初就係、是、據說係對啲員工咧係好似老豆教仔一樣，循循善友。一定要叫他们做银行银纸过手不要落价，然后派个银行大堂经理，你记不记得1974年在中环那总行教阿婆和小贩拿钱进来存钱，他这位哥哥仔穿到西装90度鞠躬，教基层市民怎样走过去柜台，这些是殖民地时代香港已經有，仲有於尖元七小福啊，亦都係將幾個一班細路啊教佢哋功夫嘅時候教埋佢哋做人啦、啊。呢啲係寶芝林、黃飛鴻時代啊，係教梁寬啊、牙刷蘇啊，係嘛？呢啲班咁嘅徒弟啊，一種儒家精神。但係呢種儒家精神咧，喺中國俾毛澤東啊盡情摧毀之後咧，將啲人當做畜生，然後咧你將啲客當做賊。系呢啲负能量咧，系互相交叉感染咧，就搞到而家咁嘅局势，系嘛？咁于是咧，可能啊，中国而家啊系有一股势力发现咧系势色唔对，于是咧就喺河南咧捧咗咁嘅于老板出嚟，嗱系咪？然后你睇到咧嗱，于老板对啲工人咁好，系嘛？咁会唔会系影射紧啊？另外一个国家机器？是咁多年来将啲人当做畜生，当咗佢系贼，整下整下佢就真係变咗畜生，係非人化，同埋个个要走去呃人呢，偷呃拐骗呢，这个唔知啦，係咪啊，所以呢个肥东嘅例子突然间咁样石头爆出嚟，係一件呢有如真係当年係耶稣出现喺巴勒斯坦一样，喺个罗马帝国地中海对岸居然间有一个咁嘅神迹啊！我再提一次，